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出席总统就职仪式。8月3号他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由外务省副相崔希哲和其他随行人员同机到达。机场有朝伊两国国旗升挂，伊朗武装力量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站立。到机场迎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及其一行的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布拉希姆·拉希姆普尔、总统府礼宾总局长穆罕默德·萨达格·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萨伊德·穆赫辛·伊马德和总统府伊斯兰议会外交部的有关人士，以及我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江三贤和使馆官员。金永南同志接手伊朗武装力量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队长的迎接报告后，检阅了仪仗队。